孩子，对爱太无知，但细胞开始发现情没制止， 情望没人知，怎么可以用我的初恋作赌注？可否开始踏入第一次？少女的心思，情来时没法医。我想不需回家，无需陪妈妈，继续狂奔寻找相恋代价。 做到吗？ 爱我先深入地调查， 如若脱套乱码，要飞出好年华，寻觅爱侣，寻觅爱你的他。你想天天回家和他陪妈妈，他的时光没收，不准害怕，要每天交出心内话。 无论到这云那，也需与告白，也需与告白，因我牵挂。 学做大孩子，对爱太无知，但细胞开始发现情没制止。 情望没人知，怎么可以用我的初恋作赌注？ 可否开始踏入第一次？ 少女的心思，情来时没法医。 我想不需回家，无需陪妈妈，继续狂奔寻找相恋代价。爱你先深入地调查，如若脱套乱码，要飞出好年华，寻觅爱侣，寻觅爱你的他。我想天天回家和他陪妈妈，他的时光没收，不准害怕， 要每天交出心内话。无论到这云那，也需与告白，也需与告白，因我牵挂。 和他陪妈妈，他的时光没收，不准害怕，要每天交出心内话。无论到这云那，也需与告白，也需与告白，因我牵挂，也需与告白，也需与告白，不要牵挂。